中阴身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七？ 佛在经上一再地嘱咐我，家亲眷属过世了，这49天非常重要啊！因为他接触一个新的环境，这个新的环境对他来讲相当陌生啊。他的障难呢很多，佛教导我每逢这个7天给他诵经念佛回向，给他佩服啊。为什么呢？人过世之后，大多数人都有中阴身啊。中阴身就是这个身体离开了，还没有去投胎，这当中这个一段时间中阴，佛法叫中阴啊，中国人俗话叫灵魂。灵魂不散啊，每7天呢，他那个死亡他又要重演一次，这个很痛苦。特别是自杀上吊的，每个7天他又掉一次啊，投活的每7天他又要去投一次，很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诵经念佛回向给他，消灾，给他减少痛苦啊，非常有效啊。 坐七出自哪部经典？为什么要在7夕日内广造众善？ 若能更为生死之后7夕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七，做七的来源就在此里。那为什么要做七？七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大多数人呢是49天7个期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再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 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 中阴身七奇是从何时开始计算？ 这个中国佛教里头一般讲都是亡者断气之后当天，从这天算起这个七奇啊。 中阴身有多长？一定有中阴身吗？什么时候会去投胎？ 众生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呢？佛菩萨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凡夫不知道，不晓得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所以对于死亡恐惧啊。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地方死了，哪里是死，身死掉了，身不是我，身就像一件衣服一样，衣服穿破了，穿脏了，穿坏了，把它脱掉，这个衣服就死掉了，不要了，再换一件新的，没有死啊。那么诸位都晓得六道轮回，你这个身舍掉了，那么在一般讲法四十九天你又得一个新的身体，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他就投胎了。那么这四十九天是中阴身，也有心地善良，这个大善大恶，他不要经过四十九天。大善大恶的人没有中阴，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这里断气呢， 马上大善的人呢升天了。没有中阴，大恶的人呢堕地狱，无间地狱啊，那个立刻就去了。小善小恶，那还要跟阎罗王、跟这些判官见见面。投胎，佛家讲往生啊，时间长短不一定，但是一般呢，最长49天。起个起啊，大概都是去投胎去了，又换一个身体了。心行善的人，那个身体越换越好；心行不善的人呢，造恶的人呢，那他换的这个身体就越换越差了。啊，换畜生身，换恶鬼身，啊，比人生还要差。绝大多数49天之内呀，都转世了。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大多数，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呀没投胎的，有少数，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都还不投胎的，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这是哪一类人呢？特别执着的人。他没去投胎，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他没去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那么还有些，比如说对他的房子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那个房子变成鬼屋。 中阴身期间会遇到哪些状况？ 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为什么呢？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恶道里面去啊？他到恶道去，可见的他不灵嘛。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么叫游神，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变就是他就投胎了，他又去换一个身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佛讲这个中阴身，中阴身是迷迷糊糊的， 看到这个外面空间呢，就是像大雾一样啊，又黑暗是又看不清楚啊，哪个地方有缘分呢，他就看到那里有光明啊，他寻着那个光明他会去找，有缘分。那么光的这个色彩啊，大小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六道的差别。 神识脱离肉体后，是否还有痛苦、快乐、恶、人等感受？什么人不会有中阴身？什么人会有中阴身？ 神识完全脱离肉体之后，没有这些感觉。但是在刚刚脱离的时候有，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过去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啊，助帮助莲友助念往生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能碰他的身体，不但身体不能碰，他的床铺都不能碰啊，因为这个时候他有痛苦。那他痛苦的时候，他就生嗔恚心，生嗔恚心对他非常不利。啊，那念佛的人呢，嗔恚心生起来的时候，他往生的这缘就断掉了。啊，那在一般普通的人，生嗔恚心呢，那看他的业力。业障重的他到地狱去了。那纵使业障不重的时候，他也会到畜生道去。畜生道偷什么东西？毒蛇猛兽。他到这一类去，因为嗔恚心去投胎。所以临命终是八个小时之内啊，决定不能碰他。最好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就比较安全，你再去给他穿衣服，再去给他入殓。 因为人断气之后，神识并不是马上就离开，这个道理要懂。但是真正念佛往生的没有中阴啊，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种人没有中阴身，断气就走了。第一个，念佛的人，往生的人一断气就到极乐世界去了。第二种升天的，天福很大，啊，他没有中阴，断气他就升天了。第三个是堕地狱的，堕地狱没有中阴。一断气的时候立刻就到地，这三种人，其他的通通都有中阴。那地狱的苦比这个四大分离不知道严重多少，所以这个小苦他不吃，他不会受，他就受大苦去了。 如果最后一口气在念佛，但断气后又不知神识何时离开身体，能保证往生极乐吗？念佛同修往生没有中阴，为何还要助念？ 这要看他的缘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助念很重要，护持非常重要啊，你要懂得怎样去帮助他。 啊，因为人断气之后，神识并不是马上就离开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但是真正念佛往生的没有中阴啊，为什么还要念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呢？为了安全起见，来帮助他啊，是这个意思。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他刚刚往生的时候，这么多人大家给他助念的时候，增高他的品位呀、啊！哎，有这么多人拥护啊，啊，所以他到极乐世界也很光荣啊，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后头这么多人拥护，是吧？有这个意思在啊。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啊，真正往生的时候断气就走了。可是古大德告诉我们，念佛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啊，这个或者是更多的时间，越多越好啊。这是在讲是名扬两利呀、啊，啊，他走了也示现着给我们看了 啊。你看的时候，念佛念的时间越久，颜色越好啊，相貌也越好啊，这个使我们念佛人产生信心。啊，同时全身柔软啊，就是放一两个星期啊，给他穿衣服，身上还是软的啊，这个跟一般完全不一样啊，能启发信心。 中阴身还有机会念佛往生吗？ 我们道场总干事何居士，他的母亲啊，他学佛十几年了，他母亲不学佛啊，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没有接触过佛法。 女儿学佛怎么认为呢？迷信。这个在生病的时候啊，病重的时候，女儿她的一些同参道友们到医院里去替她助念，她也跟着念，半信半疑。那传道还问她说：“真的吗？是真的吗？”所以这个助缘就非常重要啊，得有法师常常给他开示，啊，提醒他，啊，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啊，这样他就走了。啊， 他在台湾上果林，就我们净宗这个道场，给他做，就是佛七三十心念，啊，七个七，四十九天。啊，也算他人缘不错，有300多个同学，啊，日夜不间断的这个佛号，啊，49天不间断的，啊，那么他母亲的灵柩停在念佛堂旁边一个房子里。他遇到一个灵媒，他母亲附在他身上，附在灵媒身上传递讯息啊，他母亲只要知道他过世了，偷心解释，哎，他说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他很惊讶，他是不是我女儿的关系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第一次传的这个讯息啊，我们都劝他念佛啊，劝他求生净土，现在终阴身。 然后呢很感谢啊，感谢就是问佛法啊，什么是佛，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有一位年轻的法师讲解给他听啊，问了很多问题，听了以后很欢喜，好吧，那这样子好了，听经啊，他也听经啊，听经呢用这个电视机啊，电视机放在棺材的旁边啊，放这个地藏经，而且他自己还要求晚上换的那个光碟了，看完之后也放，人也去放，太辛苦了。他就交代胡居士，你去找一个那个什么电唱机是吧？那个一个卡拉 OK 那个可以放400张片的啊，去找那个机器。真的有，就找到了啊，里面装400张。那么给他放这个日夜不间断的放地藏经，以后就不再附身，就没有了，好像两个多星期不见啊。过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又一次附身，在外面到哪里去了，没走，听经啊，日夜在听经， 听了大概十几天之后，他又附在身上说，我现在不要听经，我要念佛，我要求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来接我， 最后的时候他念佛到中期那一天，30新年，就是第49天，他又附身告诉大家，很感谢大家啊，给他做这个增上缘啊，非常感恩，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要问他什么品位，下品众生啊，没有接触过佛法的啊，这个是什么中阴身得度的，我们亲眼接触到的第一个人。 为什么在中阴身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触到佛法就能往生？ 过去生中学过这个法门，那一生没修成功啊，这一生在临终时候听到了啊，把徐氏的善根引发出来了啊，勇猛精进，万言放下，没有一丝毫留恋的，所以他很顺利就成就啊，更稀有难得的，人一生不幸福，死了也不幸福，死了以后中阴身闻到佛法，那他搞明白了，跟着这个跟着这些助念的啊，那都不是人身的中阴身的，跟着助念也能往生。这通这个阴，通通都是蓄势善根，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缘闻到佛法， 啊，一听到呢，他就觉悟。那么像这样的人啊，意志这个信心这么坚定，魔的磁场不能影响他啊。他那个念头底下动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毛光他就受益了啊。只要念头一动啊，都加持到。所以这里头感应不可思议。 进入中阴身的亡人，亲友做佛事超度和49天为他念佛，能够超度中阴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也应靠中阴身自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蒙佛接引？中阴身还会自己念佛求生吗？ 中阴身能念佛往生很少啊，真的很稀有啊，但是确实有啊。我们这一边胡居士的母亲就是你讲的这个现象，他真的往生啊。他一生没有学佛，死了以后再学佛啊，怎么是79天呢？这79天的时候，这个49天，49天当中的时候，大家给他天天念佛，啊，诵经回向，啊，他的那个中阴身没离开，啊，中阴身受到感动，他要听经，发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那一天的时候，他又复生，告诉大家。他阿弥陀佛接引他，他是下品众生，那所以这个人断气之后49天的助念呢，很重要啊，那很重要啊。这个能往生，说实在话，我们想象当中还是他过去生中啊，他这个善根深厚，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啊，还有生在富贵家庭里面，疏忽了啊，疏忽了。临终遇到这个善缘，他得到了啊，这是真正你问的时候，我们现在有证据啊，我有例子啊，中阴可以往生啊，但是还是要自己。叙事有善根，这一生遇到善缘啊，这是遇到那么多人帮助啊，那时候念佛堂300多人帮他念佛啊，哎呀，49天呢 啊这个是很不容易遇到的这个法缘。 母亲过世，子女若与母亲中阴身时真诚念佛，是否可以帮助母亲决定往生，不需要再转世了？ 可以。地藏经上，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是真的帮母亲超度了。啊，如果子女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为母亲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母亲的中阴身要能够合作啊，就能往生。母亲的中阴身不合作就没办法了，他就不能往生啊，所以一定呢要他合作。合作的人有，不肯合作的人也有。 中阴身见到的佛光是柔和的金色光明，还是如雷鸣闪电恐怖耀眼的光？ 这个问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菩萨的光柔软的啊，你接触到会感觉到很舒服， 啊，很欢喜。魔的光啊，才是刺眼的啊。像我们白天看太阳啊，你眼睛受不了。魔的光跟佛光差别就在此地。 度王经描述佛光是强烈耀眼的光，而老法师却说佛光是柔软的，接触到会很舒服，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没错，强烈耀眼的光不是佛光啊，佛光是柔和的啊，这个佛的磁场你会感觉到很舒适，魔的磁场你会感觉到很紧张啊，这个强烈的光啊是魔的光，不是佛的光啊。我相信这个大乘教里边讲的有道理啊，尤其楞严经里面讲五十种阴魔啊，把佛跟魔辨别的很清楚。那我们一般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往往会把魔看成佛啊，它也有金色身，也有金色光明啊，你对他的时候会畏惧啊，甚至又敬重他又害怕他，但是对佛菩萨没有，佛菩萨是一片慈悲啊，你这个尊敬他，你不会在佛光下面感觉到有恐惧啊，有不安全，没有这种感受。 度王经给亡人的开示，当你见到强烈耀眼的光，要立刻勇敢的投入，那是阿弥陀佛接引的佛光。当你见到柔和暗淡的光，千万不要投入，那是三恶道的光。请问是否正确？ 三恶道的光不柔和，暗淡是真的啊，它暗淡不强烈啊。可是佛菩萨的光的时候是很强很柔和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啊。那是我们依哪一部经修行，就要依这个经典理论与方法啊。如果你依西藏这个度王经修，你就完全依他的仪规，要请上师指导你啊。这个显跟灭，它的这个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不一样，不能混杂在一起啊。就像我们求学，这一个老师教的，你不能跟第二个老师啊。每一个老师有他的教学方法，有他的这个思路，并不相同啊。所以你跟两个老师，同时跟两个老师，你就乱了，你就很难成就。 弟子依西藏度王经为中阴身救度诸孽跟开示，不知是否如理如法。 依照经典去做也是如理如法的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心地要清净，要清澄啊，就会有感应。诚则灵。 有诸念团说，中阴自救书上说，人断气数小时后还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能不能往生呢，还在他自己的意念。他在临命终的时候迷惑，把求愿往生这个事情忘记掉啊。但是人断气之后，佛经上讲的八个小时神是没离开，虽然断气了，神是没离开，我们中国人讲灵魂了，魂没有离开。这个时候别人给他助念，他能听见啊， 所以作念的时候提醒他，如果提醒他在这八个小时之内的话，他要是觉悟了啊，要是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 中阴身自救法上写着，人死后第四天有阿弥陀佛放红光接引亡者，但有的书上写阿弥陀佛放白光接引，不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放哪一种光接引。当然念佛功力纯熟，断气时立刻就被佛接走，没有中阴身。可是万一功夫不够，这个问题需弄清楚才好，请师父开示。 平常要用功啊，决定要用功，功夫不得力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没能放下。真正能放下万缘，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破这个世界啊，这个世间一切是虚幻不实，一丝毫都不值得留恋啊。首先呢要看破，然后你真正能够放下，功夫自然就得力了啊。这个是最稳当的方法，不要等中阴啊，这个中阴呢是很不可靠的啊，非常不可靠啊。那么密宗虽然有这种说法，显教里头不取啊。所以我们学佛真正要依祖师大德的教诲啊。那么在近代，印光大师就是第一个大善之士啊，所以常常你看他文钞当中他所说的，他给人解答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一定要专心成念，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好。 有些同修担心灾难来时念佛不能往生，于是大量刻录中阴身救度光碟发送语文，让大家认识中阴身的环境，认为这样能帮助大家在中阴身时往生西方。根据他们的说法，以为多看中阴身救度的片子，生生记在八识中就能自救，请问如法吗？ 现前神智很清楚，都没有信心到中阴身呢，恐怕比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要差。你还能记得起来吗？这个不可靠啊。如果要是可靠呢，我说个方法是真可靠。你现在念一声佛号，或者是睁开眼睛看到一尊佛像，佛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将来一定得到。为什么呢？你阿赖也是有佛的种子啊。到什么时候得度呢？说不定是多少万年之后，说不定是多少万劫之后，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想在这一生得度，你就不要想到中阴身，想到中阴身就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把握，自己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我相信你到中阴身的时候也是没有信心没把握，靠得住的吗？啊，耽误了啊。你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多听经多学习。 人既然死了，一起业报结束，为何阳世病苦还会待到阴间受？又中阴身投胎不是生前之事都会忘了吗？ 这个在病苦的时候啊， 因为他执着，刚才讲他执着啊，虽然他已经死了，离开这个身体了，他还想着，哎呀，我在生病，所以他还哭。他如果要说，哎，我那个身体已经没有了，那个病是深深的，我现在没有，他马上就没有苦了。一念之间，因为他有执着，所以他才有这些事情啊。这个中阴身投胎，前身的事情会忘得干干净净啊，所以有个胎之谜。那么有啊，没忘记的，前身的事情完全知道的啊，这是少数，很少数啊。这种情形呢，是堕胎啊，是堕胎来的。什么叫堕胎呢？就这个母亲怀了个小孩，怀这个小孩的时候，在这个胎里头，这个小孩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灵魂，他在投胎。这一生下来了，他就死了，他的灵魂走了。那么碰到另外一个灵魂，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他钻进去了，所以他没有堕胎，他没有经过堕胎出胎这个苦，他一下就得到这个身了。他对于前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意外死亡的人是否能因至诚助念及适当的开示往生极乐世界，而非如传闻所说一定得找替身才能投胎？若因此往生，是否算是前生所修善根福德深厚，还是佛性本具，只要至诚感通，都能令亡者放下执着，随佛往生？ 意外往生的人，凡是能够念佛劝他往生，他立刻能接受，立刻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净土的因很深啊。在这个时候一提起，他就把前世善根就接上了啊，确实能往生。那么至于要找替身呢，那是他业障很深啊，也就是说他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既然是轮回心轮回业，就一定要找替身啊。如果没有替身呢，通常是离不开现场。所以诸位要是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出车祸地方，哎，就是常常就那边出车祸。为什么呢？你可以找，要找替身啊。替身也不是随便找的啊，所以这个找替身的缘分也不敢随便去拉人啊。总是他自己也一定有这个过失，他在那里等到了啊，机会等到了。 人被撞死不就变成鬼，躲到鬼道去，怎么还在马路上等找替身，或吊死在房里，有些还在屋里闹鬼，怎么不随夜到鬼道去？这跟佛学上所提到的人鬼空间是因为重叠而混淆乱了吗？是否如同世俗去找法师做路祭来引魂就好？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这个事情真有，中国外国都有，我们也遇到不少啊，这种情形。可是这个地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人死了之后不见得就到鬼道，啊，你不能称他为鬼，啊，人死了就成鬼，这个是你对于六道状况不了解，啊，人死了之后还没有到哪一道去。这个中间呢称为中阴身啊，中阴身在我们中国俗话称为灵魂啊，他还没去投胎，到鬼道那是入了一道了，他还没去啊啊。所以凡是横死的自杀的都很麻烦啊，这个佛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他要找替身啊，在找替身的时候他都是中阴身啊。我们讲这个鬼魂魂魄啊，他不是鬼道啊。他找到替身之后，那要按他自己的行业，他到哪一道去啊？他到了鬼道，他就不会跟人往来了。